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19，唐纪35。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。至德元载，冬十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，即上发顺化，癸未至彭元。初，李林甫为相，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，退则又以所言白之，欲使言事许大夫同属。至是，敕尽革其弊，开谏政之途。又令宰相分职正事比成职，旬日而更，成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。第五期献上于彭元，请以江淮租庸是清货，朔江汉而上至阳川，领汉中王宇陆运至扶风以驻军，上从之。寻嘉琪山南等五道渡之使，其作阙言法，用以饶。房管喜宾客，好谈论，多引拔知名之士，而轻鄙庸俗，人多怨之。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行在，赏命管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，充岭南节度使。管以为摄御史大夫，晋明入谢，赏怪之。晋明因言与管有隙，且曰：“晋用王衍为三公，祖上扶虚至中原板荡，今房管专为迂阔大言，以立虚名，所引用皆浮华之党，朕王衍之弊也。陛下用为宰相，恐非社稷之福。且管在南朝左上皇，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，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，又不私党于诸道，实统大权，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，则己不失富贵，此岂忠臣所为乎？赏由是书之。房管上书，请自将兵赴两京，上许之。加持节、招讨西京，兼防御蒲张两关兵马节度等使，管请自选参佐，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，户部侍郎李吉为行军司马，给事中刘志为参谋。既行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。管悉以荣物为李吉、刘志，二人皆书生，不嫌军旅。管谓人曰：“贼叶落河虽多，安能敌我刘志？”管分为三军，使皮将杨希文将南军，自宜寿入；刘贵哲将中军，自武功入；李光进将北军，自奉天入。光进，光弼之弟也。以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。引王角之至成都也，崔元营业，败于马首，角不知止，元恨之。角逝世两月，利民安之。元奏罢角，使归内宅，以五部侍郎李环为剑南节度使代之，还县之兄也。 上皇寻命矫与陈王归议上宣慰，致仕，见上于彭原。阎王斌从上皇入蜀，追车驾不及，上皇怒，欲诛之。汉中王禹救之，乃命斌亦议上所。甲申，灵狐朝王福德副将不计万余攻雍丘，张巡出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贼遁去。房管以中军北军为前锋，庚子至汴桥。辛丑，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与咸阳之陈涛协，管校古法用车战，以牛车二千乘，马步加之，贼顺风鼓噪，牛皆震骇，贼纵火焚之，人畜大乱，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，存者数千而已。癸卯，管自以南军战，又败。杨希文、刘贵哲皆降于贼。上闻管败，大怒。李密为之营救，上乃诱之，待管如初。以薛景先为关内节度副使。敦煌王长采至回纥牙帐，回纥可汗以女弃之，遣其贵臣与长采及仆固怀恩携来，献上于彭原，赏厚礼其使者而归之，赐回纥女号皮且公主。尹子奇为河间四十余日不下，史思明引兵会之，颜真卿遣其将何林将万二千人救河间，思明逆击擒之，遂陷河间，指李焕送洛阳杀之，又陷景城。太守李伟赴战水死，思明使两骑击尺书以招乐安，乐安及时举郡降，又使其将康莫野波将先锋攻平原，兵未至，颜真卿只力不敌，人吟弃郡渡河南走，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、博平，皆陷之。思明引兵为乌承恩于信都，承恩降，亲导思明入城，交兵马仓库，马三千匹，兵万人。思明送承恩以洛阳，陆山复其官爵。饶阳皮将戍路张兴力举千军，幸赴明变，贼攻饶阳，弥年不能下，及诸郡皆陷，思明并力为之，外救拒绝。太守李系窘迫，复活死，城遂陷。思明秦兴立于马前，谓曰：将军真壮士，能与我共富贵乎？兴曰：兴唐之忠臣，故无降礼，今数客之人耳，愿一言而死。思明曰：是言之。兴曰：主上待陆山恩如父子，群臣莫及，不知报德，乃兴兵止却，涂炭生人。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，乃北面为之臣乎？仆有短策，足下能听之乎？足下所以从贼， 求富贵耳。譬如燕巢于木，岂能久安？何如长剑取贼，转祸为福，常享富贵，不亦美乎？思明怒，命张于木上，俱杀之，力不绝口，以至于死。贼每破一城，城中衣服财会富人皆为所掠，男子壮者使之负担。雷病老幼皆以刀槊细杀之。陆山出以族3000人受司明，使定河北，至是河北皆下之。郡治防兵3000，杂以胡兵镇之。司明还柏陵。尹子奇将5000骑渡河，略北海，欲南取江淮。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罗之将兵入援，先以2000骑掩至范阳城下。子奇闻之，俱引兵归。12月戊午，回纥至代函谷，与郭子仪军合，辛酉与铜锣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，大破之，斩首3万，俘虏1万，河曲皆平。子仪还军洛郊，上命崔焕宣慰江南，兼之选举。令狐潮率众万余迎雍丘城北，张巡邀击，大破之，贼遂走。永王林又师母为上所居养，常抱之以眠，从上皇入蜀。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，建议大夫高士建以为不可，上皇不听。林领4道节度都使镇江陵，使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。林召募勇士数万人，日费巨万。林生长深宫，不更人事。子襄城王畅有勇力，好兵，有薛刘等为之谋主，以为今天下大乱，为南方顽覆，临卧4道兵，封江数千里，一据金陵，保有江表，如东晋故事。上闻之，赤林归晋于蜀，林不从。江陵长史李宪辞疾赴行在，上召高士与之谋。是臣江东利害，且言林必败之状。12月，至淮南节度使，领广陵等12郡，以事为之。至淮南西道节度使，领汝南等5郡，以来天为之。使与江东节度使为质共图林。安禄山遣兵攻颍川，城中兵少，无蓄积。太守薛苑、长史庞坚犀利据守，绕城百里，庐舍林木皆尽。今年救兵不至。陆山使阿史那长庆一兵攻之，昼夜死斗15日，城陷，执院监送洛阳。陆山附于洛宾兵上，动杀之。上问李密曰：“今敌强如此，何时可定？”对曰：“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，皆输之范阳， 此岂有雄踞四海之志也？今独鲁将或为之用，中国之人为高尚等庶人，自于皆协从耳。以臣料之，不过二年，天下无寇矣。上曰：何故？对曰：贼之骁将，不过史思明、安守忠、田前真、张忠志、阿史那、成庆等数人而已。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，郭子仪自平邑入河东，则思明、忠志不敢离范阳、常山，守忠、前真不敢离长安，是以两军执其四将也。从麓山者独成庆耳。愿斥子仪勿取化阴，使两京之道长通，陛下以所征之兵均于扶风，与子仪、光弼互出击之，彼旧守则击其尾，旧尾则击其首，使贼往来数千里，疲于奔命。我常以逸待劳，贼至则避其锋，去则乘其弊，不攻城，不扼路。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，并塞北出，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，复其巢穴。贼退则无所归，留则不获安，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，必成秦矣。上月，时张良帝与李辅国相表里，皆勿密。建宁王谭谓密曰：先生举谭于上，得展臣子之孝，吾以报德，请为先生除害。密曰：何也？谭以良帝为言。密曰：此非人子所言，愿王孤治之，勿以为先。谭不从。贾臣永王林善引兵东巡，沿江而下，军容甚盛，然犹未露割据之谋。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叠林，结其善引兵东下之意。林怒，分兵遣其将浑为名袭希言于吴郡。季广琛袭广陵长史、淮南采访使李成氏于广陵。临进至当涂，西延遣其将袁景耀及丹徒太守严敬之将兵拒之，李成氏亦遣其将李成庆拒之。临击斩敬之以训，景耀、成庆皆降于临。江淮大震，高士与来天为志会于安陆，结盟示众以讨之。于田王胜闻安陆山反，命其弟耀摄国事，自将兵五千入援，上加之，拜特进，兼殿中见。灵狐朝李廷望攻雍丘，数月不下，乃至杞州，筑城于雍丘之北，以绝其粮源。贼常数万人，而张巡众才千余，每战折克。河南节度使国王惧屯彭城，贾巡新封使。是月，鲁东平济阴献于贼，贼将杨朝宗率马步二万将袭宁陵，断巡后。 寻遂拔雍丘，东守宁陵以待之，时与睢阳太守徐远相见。是日，杨朝宗至宁陵城西北，寻远与战，昼夜数十合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流尸色变而下，贼收兵夜遁。敕以寻为河南节度副使，寻以将士有功，遣使诣国王惧，请空明告身及赐物。据韦与折冲果意告身三十通，不与赐物。寻遗书则拒，拒竟不应。是岁，至北海节度使，领北海等四郡；上党节度使，领上党等三郡；兴平节度使，领上洛等四郡。吐蕃县威容、神威、定容、宣威、至圣、今天、天成等军，石宝城、白骨城、雕刻城。初，临邑王范真龙为其臣摩诃曼多伽毒所杀，尽灭范氏。国人立其王头离之女为王，女不能治国，更立头离之姑子诸葛帝谓之桓王，弃以女王。二载春正月，上皇下诰，以宪部尚书李林同平章事、总行百司，命崔元奉诰赴彭元，林一祖之后也。安禄山自起兵以来，目见昏，致仕不复睹物，有病居，性亦躁暴，左右使令小不如意，动加捶踏，或时杀之。既称帝，身居禁中，大将悉得见其面，皆因严庄白氏。庄虽贵用事，亦不免捶踏，因患李珠儿被踏尤多，左右人不自保。禄山必切段氏生子庆恩，欲以代庆绪为后。庆绪常惧死，不知所出。庄谓庆绪曰：“事有不得已者，时不可失。”庆绪曰：“兄有所为，敢不敬从？”又谓诸儿曰：“如前后受踏，宁有数乎？不行大事，死无日矣。”诸儿亦许诺。庄与庆绪夜持兵立帐外，诸儿执刀直入帐中，着禄山腹，左右惧，不敢动。禄山门枕旁刀，不获，汗帐干，曰：“彼家贼也。”常以流出数斗，遂死。掘床下深数尺，以毡裹其尸埋之，解宫中不得泄。乙卯旦，庄宣言于外，云禄山急急，立晋王庆绪为太子，寻即帝位，尊禄山为太上皇，然后发丧。庆绪性昏懦，言辞无序，庄恐众不服，不令见人。庆绪日纵酒为乐，凶视庄，以为御史大夫、平邑王，事无大小皆取决焉。后加诸将官爵以悦其心，赏从容卫李密曰：“ 广平为元帅余年，今欲命建宁专征，又恐事分，立广平为太子何如？对曰：臣故常言之矣，荣事交切，须及驱楚，至于家事，当似上皇，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也？此必有人欲令臣与广平有隙耳，臣请以御广平，广平亦必未敢当。密出以告广平王处，处曰：此先生深知其心，欲屈成其美也，乃入故辞曰：陛下犹未奉臣婚，臣何心敢当楚父，愿似上皇桓公，臣之幸也，上赏位之。李辅国本飞龙小儿，粗贤书记，己是太子公，上委信之。辅国外恭谨寡言，而内矫显，见张良帝有宠，因附会之，与相表里。建宁王谭硕于上前，抵诘二人罪恶，二人赠之于上曰：谭恨不得为元帅，谋害广平王，上怒，赐谭死。于是广平王处及李密皆内惧，处谋去辅国及梁地。密曰：不可，王不见建宁之祸乎？处曰：妾为先生忧之。密曰：密与主上有约矣，四平京师，则去还山，庶免于患。处曰：先生去，则处欲危矣。密曰：王但尽人子之孝，梁帝妇人，王委屈顺之，以何能为？上谓密曰：今郭子仪、李光弼以为宰相，若克两京，平四海，则无官以赏之，奈何？对曰：古者官以任能，爵以酬功，汉魏以来，虽以郡县治民，然有功则赐以毛土，传之子孙，至于周隋皆然。唐初未得关东，故封爵皆设虚名，其实时封者即曾布而已。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，大臣议论不同而止，由是赏功者多以官，辅以官赏功有二害，非才则废事，权重则难治，是以功臣居大官者，皆不为子孙之远图，务成一时之权以邀利，无所不为。像是麓山有百里之国，则亦惜之以传子孙，不反矣。为今之计，似天下既平，莫若输爵土以赏功臣，则虽大国，不过二三百里，可比今之小郡，岂难治哉？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。上曰：善。上闻安西北庭及拔罕挪大石诸国兵至梁善，甲子，姓保定。丙寅，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，将军席元庆、临邛太守柳毅讨诛之。 河西兵马使葛廷伦与武威九姓商胡、安门务等杀节度使周密，聚众六万。武威大城之中，小城有七，胡聚其五，二城坚守。知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，旬又七日平之。史思明自柏陵，崔希德自太行，高秀岩自大同，牛廷介自范阳，引兵共十万，寇太原。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，于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。思明以为太原执掌可取，既得之，当遂长驱取朔方、合拢。太原诸将皆惧，亦修城以待之。光弼曰：“太原城周40里，贼垂至而兴益，使未见敌先自困也。”乃率士卒及民于城外凿壕以自固，坐积数十万，众莫之所用。及贼攻城于外，光弼用之增垒于内，坏者补之。思明使人取工具于山东，以胡兵3000未送之。至广阳，别将慕容义、张凤章邀击，尽杀之。思明为太原，月余不下，乃选萧锐为游兵，借之曰：“我攻其北，则汝前驱其南；攻东，则驱西。有隙则乘之。”而光弼军令严整，虽寇所不至，井罗未尝少泄，贼不得入。光弼构募军中，苟有小计，皆取之，遂能使之，人尽其用。得安边军前攻三，善穿地道，贼于城下仰而武力。光弼遣人从地道中夜其卒而入，临城斩之，自是贼行皆是地。贼为梯冲土山以攻城，光弼为地道以迎之，进城折陷。贼出逼城急，光弼作大炮，非巨石，一发折毙20余人，贼死者12-3，乃退营于数十步外，为首亦固。光弼遣人诈与贼曰：“刻日出降。”贼喜，不违背。光弼使穿地道周贼营中，知之以目。至期，光弼勒兵在城上，遣皮将将数千人出，如翔状，贼皆瞩目。俄而营中地陷，死者1000余人，贼众惊乱。官军鼓噪城之，伏斩万计。会安禄山死，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，留蔡希德等为太原。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、河南节度使。贾诩、子奇以归潭及铜锣西兵13万取睢阳。徐远告急于张巡，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。巡有兵3000人，与远兵合6800人，贼西众逼城。巡督力将士昼夜苦战，或1日至20合，凡16日， 擒贼将60余人，杀士卒20000余，众弃自备。远谓荀曰：“远诺不习兵，公智勇兼济，远请魏公守，公请魏远战。”自是之后，远但调军粮，修战具，居中应接而已。战斗筹划依出于荀。贼遂夜遁。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，得河东则两京可图，时贼将崔虔佑守河东。丁丑，子仪遣遣人入河东，与唐官献贼者谋，似官军制为内应。初，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，安东都护王玄志镇杀之。陆山以其党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，玄志复与平卢将侯希义袭杀之，又遣兵马使董勤将兵以伪伐渡海，与大将田神功及平原乐安下之。防河招讨使李显常志以秦为平原太守。二月戊子，上至凤翔。郭子仪自洛郊引兵趋河东，分兵取平邑。己丑夜，河东司户韩民等返河东城迎官军，杀贼近1000人。崔虔佑于城得免，发城北兵攻城，且据官军，子仪击破之。虔佑走，子仪追击之，斩首4000级，俘虏5000人。前又至安邑，安邑人开门纳之，半入闭门击之，进邑。前又未入，自白净岭亡去，遂平河东。上至凤翔旬日，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，江淮雍调亦至阳川汉中，上自散关通表成都，信使洛邑。长安人闻车驾至，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。昔是气息既定，李密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，如前策并塞东北，自归潭南取范阳。上曰：“今大众已集，拥调易至，当乘兵锋捣其腹心，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，先取范阳，不亦迂乎？”对曰：“今以此众直取两京，必得之。然贼必再强，我必又困，非久安之策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今所示者，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，性耐寒而未暑，若乘其心智之锐，攻陆山遗老之师，其势必克。两京春气已深，贼收其余众，顿归巢穴，关东地热，官军必困而思归，不可留也。贼休兵秣马，似官军之去，必复难来，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。不若先用之于韩乡，除其巢穴，则贼无所归，根本永绝矣。”上曰：“朕怯于晨昏之恋，不能待此绝矣。”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军武功，兵马使郭英义军东原，王南德军西原，丁友、安守忠等扣武功，郭英义战不利，使冠其仪而走。王南德望之不救，亦走。司礼退军扶风，贼游兵至大河关，取凤翔50里。凤翔大骇，戒严。李光弼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，大破之，斩首70000余级，希德遁去。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，兼领衡阳军事，封归川王，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，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，镇井陉口，于各令归就任，募兵以御官军。先是安禄山得2京，侦获西书范阳，思明拥强兵，据赋资，亦骄横，仅不用庆绪之命，庆绪不能治。戊戌，永王林败死，其党薛求皆伏诛。使李成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显合兵讨林，显兵数千，均于扬子。成氏使判官裴茂将兵3000，均于瓜埠，广张旗帜，列于江津。林与其子畅登城望之，时有惧色。季广琛找诸将谓曰：“吾属从王至此，天命未及，人谋已灰，不如即兵锋未交，早图去救，死于锋敌，永为逆臣矣。”诸将皆然之。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，浑为明奔江宁，冯继康奔白沙。林忧惧，不知所出。其夕，江北之军多列炬火，光照水中，一皆为两。林军又以火应之。林以为官军已济江，惧窃家属与麾下前遁，即明不见记者，乃复入城收兵，据舟楫而去。城市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，林使畅及其将高先奇将兵击之，侃等逆战，射畅中箭，林兵遂溃。林与先奇收余众，南奔鄱阳，守库务甲兵与南奔灵表。江西采访使黄甫深遣兵追讨，擒之，擒杀之于转射，畅亦死于乱兵。深使人送林家属还蜀，上曰：“深既生得无地，何不送之于蜀而善杀之也？”遂废深不用。庚子，郭子仪遣其子干及兵马使李韶光、大将王作、季和击潼关，破之，斩首500级。安庆绪遣兵救潼关，郭干等大败，死者万余人。李韶光、王作战死，仆固怀恩保马首浮渡渭水，退保河东。3月辛酉， 以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，并罢政事。初，杨国忠误宪部尚书苗进卿，安禄山之反也，请出进卿为陕郡太守兼陕弘农防御使。进卿故此老病，上皇不悦，使之致仕，即长安失守，进卿前窜山谷，上至凤翔，首斥征之为左相，军国大务喜咨之。上皇思张九龄之先见，谓之流涕，遣中使至曲江祭之，后续其家。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，张巡谓将士曰：“吾受国恩，所守正死耳。但念诸君捐躯命高曹也，而赏不酬勋，以此痛心耳。”将士皆激励请愤，巡遂垂牛，大享士卒。进军出战，贼望见兵少，笑之。巡执旗，率诸将直冲贼阵，贼乃大溃，斩将三十余人，杀士卒三千余人，逐之数十里。明日，贼又合军至城下，巡出战，昼夜数十合，屡摧其锋，而贼攻围不辍。辛未，安守忠将计二万寇河东，郭子仪击走之，斩首八千级，俘虏五千人。夏四月，颜真卿自京襄北以凤翔，上以为宪部尚书，上以郭子仪为司空，天下兵马副元帅，使将兵赴凤翔。庚寅，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，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、王仲生、浑世之、李若忧伏兵击之于白渠刘运桥，杀伤略尽。归仁游水而逸，若忧神通之玄孙也。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魏桥，进屯绝西。安守忠、李归仁均于京城西清渠，相守七日，官军不进。五月癸丑，守忠伪退，子仪西施逐之，贼以萧纪九千为长蛇阵，官军击之，首尾为两翼，夹击官军，官军大溃。判官韩业、监军孙之谷皆为贼所擒，军资器械尽弃之。子仪退保武功，中外戒严。是时，府库无蓄积，朝廷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征皆即空名告身。自开府特进列卿、大将军，下至中郎、郎将，听林氏著名，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，有至异姓王者。诸君但以职任相统摄，不复计官爵高下。及清渠之败，复以官爵收散卒，由是官爵轻而获重，大将军告身一通，才艺一罪，凡应募入军者， 一妾一金子，至有朝侍同仆一金子，成大官，而执谏议者，名器之滥，治世而极焉。房管性高简，使国家多难，而管多称病不朝夜，不以执事为意。日与庶子刘志、谏议大夫李吉高谈事劳，或听门客董廷兰鼓琴，廷兰以事大招权力，御史奏廷兰赃贿。丁巳，罢管为太子少师，以谏议大夫张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赏长史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，晨夜诵佛。号谏曰：帝王当修德以迷乱安人，未闻范僧可治太平也。上然之。庚申，上皇追册上母杨妃为元献皇后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卢炯守南阳，贼将武令寻、田承嗣相继攻之，城中十进，一属值钱数百，饿死者相枕藉。上遣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宣慰，为急不得入，日升请单骑入致命。襄阳太守魏仲熙不许，会颜真卿自河北至，曰：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，何谓举之？介使不答，不过王以使者，答则一城之心故矣。日升与石绩偕往，贼畏其锐，不敢逼。城中自谓忘绝，即见日升，大喜。日升复谓之至襄阳取粮，以千人运粮而入，贼不能饿。炯在围中烦周岁，昼夜苦战，力竭不能支。壬戌夜，开城率余兵数千突围而出，奔襄阳。常嗣追之，转战二日，不能克而还。时贼欲南侵江汉，赖炯扼其冲要，南下得权。司空郭子仪亦却请自贬，甲子，以子仪为左仆射，尹子奇义兵为睢阳义吉，张巡于城中，夜鸣鼓言对，若将出击者，贼闻之，达旦警备。既明，巡乃寝兵绝鼓，贼以飞楼看城中，无所见，遂解甲休息。巡与将军南霁云、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，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，直冲贼营，至子其麾下，营中大乱，斩贼将五十余人，杀士卒五千余人。荀彧射子其而不食，乃掩蒿为食，众者喜，为荀使进走白子其，乃得其状，使纪云射之，丧其左目，击获之。子其乃收军退还。六月，田虔真为安邑，会陕郡贼将杨武钦密谋归国，河东太守马成光以兵应之。武钦杀城中诸将不同级者，翻城来降。虔真解安邑，遁去。将军王去荣 以私怨杀本县令，当死。上以其善用炮，人臣赦免死，以白衣于陕郡效力。中书舍人贾至不及行下，上表以为去戎无状，杀本县之君。亦曰：臣是其君，子是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见矣。若纵去戎，可谓生见矣。一者为陕郡出父，非其人不可守。然则他无去戎者，何以亦能坚守乎？陛下若以炮石亦能，即免殊死。今诸君计议绝伦者，其徒实烦，必是其能所在犯上，复何以止之？若只舍去戎而诛其余者，则是法令不依而诱人处罪也。今惜以去戎之才而不杀，必杀实如去戎之才者，不亦其伤亦多乎？夫去戎逆乱之人也，因有逆于此而顺于彼，乱于富平而至于陕郡，备于县君而不备于大君于。夫为明主全其原者大者，则祸乱不日而定矣。上下其事，令百官议之。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，以为法者天地大典，帝王犹不敢擅杀，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。去戎既杀人不死，则军中凡有技能者，亦自卫无忧，所在暴横，为郡县者不亦难乎？陛下为天下主，爱无亲疏，得以去戎而失万姓，何利之有？余律杀本县令，列于十恶，而陛下宽之，王法不行，人伦道屈，臣等奉诏不知所从。夫国以法理，君以法圣，有恩无威，慈母不能使其子。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力，岂非无法也？今陕郡虽要，不及于法也。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，况陕郡乎？无法则陕郡亦不可守，得之何益？而去戎莫计，陕郡不以之存亡，王法有无，国家乃为之轻重。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。上竟舍之。至曾之子也。南充土豪何涛作乱，指本郡防御使杨其鲁、剑南节度使卢元玉发兵讨平之。秋七月，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琅琊，杀贼二万余人。戊申夜，蜀郡兵郭谦任等反。六军兵马使陈玄礼、剑南节度使李环讨诛之。仁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。先是，徐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担，国王惧以其半给濮阳、济阴二郡，远故正之，不能得。继而济阴得粮，遂以城畔。而睢阳城治事实尽，将士临米日一革，杂以茶纸树皮为食。而贼粮运通，兵败复征， 睢阳将士死不加意，诸军愧疚不至，士卒消耗至1600人，皆疾病不堪斗，遂为贼所为。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，贼为云梯，势如半虹，至精卒200余其上，推之临城，欲令腾入。巡欲于城，凿3穴，后梯将至，于1穴中出大木，莫至铁钩，钩之使不得退。1穴中出1木，主之使不得进。1穴中出1木，木末至铁笼，乘火焚之。其梯中折，梯上卒尽烧死。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，钩之所及，莫不崩陷。寻以大木，莫至连锁，锁莫至大环，拓其钩头，以革车拔之入城，及其钩头而纵车令去。贼又造木驴攻城，寻融金之贯之，硬头萧烁。贼又于城西北隅，以土囊积柴为凳道，欲登城。寻不与争利，每夜前以松明干槁投之于中，积10余日，贼不知觉，因出军大战，使人顺风持火焚之，贼不能救。经20余日，火方灭。寻之所为，皆应机立办，贼服其志，不敢复攻。遂于城外穿3重壕，立木栅以守寻。寻亦于内作壕以拒之。丁巳，贼将安武臣攻陕郡，杨务钦战死，贼遂屠陕。崔焕在江南悬捕，冒滥者众。8月，罢焕为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，以张浩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，代贺兰进明。灵昌太守许书记为贼所为，救兵不至，拔众奔彭城。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600人，张巡、徐远分城而守之。巡守东北，远守西南，与士卒同时察止，不复下城。贼势攻城者，巡以逆顺睡之，往往弃贼来降，为巡死战，前后200余人。是时，许书记在谯郡，尚恒在彭城，贺兰进明在临淮，皆拥兵不救。城中日促，荀乃令南霁云将30骑范围而出，告急于临淮。霁云出城，贼众数万遮之，纪云直冲其众，左右持射，贼众披靡，只亡2骑。既至临淮，见晋明。晋明曰：“今日睢阳不知存亡，兵去何意？”纪云曰：“睢阳若陷，纪云请以死谢大夫，且睢阳既拔，急急临淮，譬如皮毛相依，安得不救？”晋明爱纪云勇壮，不听其语，抢留之，据时与月，言纪云坐。纪云慷慨，泣且欲曰：“纪云来，睢阳之人不识月余矣。 纪云虽欲独食，且不下咽。大夫坐拥强兵，观睢阳陷没，曾无分灾救患之意，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？因聂洛一旨以示晋明，曰：纪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，请留一旨以示信归报。座中往往未弃下。纪云察晋明终无出师意，遂去，至宁陵，与程使连坦同将部骑三千人。闰月戊申夜，冒围且战且行，至城下，大战坏贼营，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。城中将吏之无救，皆痛哭。贼之援绝，为之一急。初，房管为相，务贺兰晋明，以为河南节度使，以许书记为晋明都知兵马使，俱兼御史大夫。书记自是麾下精锐，且关羽晋明等不受其节制，故晋明不敢分兵，非为及寻远功名亦俱为书记所习也。戊辰，赏烙饷诸将，遣公长安，谓郭子仪曰：是之计否，在此行也。对曰：此行不捷，臣必死之。辛未，御史大夫崔光远破贼于洛谷，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、判官李春将二千人攻中卫桥，杀贼守桥者千人，乘胜至院门。贼有先屯武功者闻之，奔归，欲于院北合战，杀伯伦、秦春送洛阳。然自是贼不复屯武功矣。贼屡攻上党，常为节度使程千里所败，蔡希德复引兵为上党。